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，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，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沈秋从美国回来，第一天去公司上班，没想到却碰到了程雅。 沈秋，你什么意思？ 程雅的声音立刻扬了两个八度，楼上楼下都听得清清楚楚，刹那间整个走廊寂静无声。沈秋几乎想象得出全走廊的办公室此时肯定没人在干活，都悄悄地贴在门上，静静地等着他的回话。 然而沈秋刚要开口，沈氏法务部的大门却吱呀一声打开，一个小年轻人探出头来。 程总，栾经理打电话过来找你。 好，我马上过去。 程雅撅了撅嘴，瞪了沈秋一眼，转身走了。是栾池给他解了围。沈秋想着也不回头，径直进了许一晨的办公室。 你有事找我？ 沈秋一进门就问。许一晨也不提刚才的程雅，只轻轻点了点头。 说起来比较尴尬，你能不能联系到陈碧柔？ 啊？沈秋愣了。 最近要开股东大会了，陈碧柔好歹也是沈氏的大股东，她不来许多事情不太好看。最近秘书处联系她，手机关机，家里没人，也搞不懂他是故意躲起来了还是怎么样。 许一晨摊了摊手，露出一个无力的表情。 所以想问问你，知不知道他有可能在什么地方？ 找人这种事你得找警察呀，或者陶安可。 沈秋想了想， 可是陶安可在国外啊。 他出国干什么了？ 找代孕。 许一晨的回答表情有些微妙。沈秋沉默下来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 好了，聊正事。考虑到人生措手不及的事情太多，我准备立个遗嘱。如果我出什么意外挂了，我名下所有的现金全部给充光，持有的股份全都给你。 许一晨淡淡地说着。 程雅瞪着眼睛看着他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。很早之前我就知道天有不测风云，早在我接手爸妈公司的时候就开始立遗嘱了，内容每年更新一次，现在我觉得应该加上你了。天一冲光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，如果没问题的话写上签个字。 许一晨平静地说着。 你这是 承认我了。 沈秋想了好一会儿，才明白许一晨是认下了他这个弟媳了。许一晨笑了笑， 别太骄傲了，弟媳妇儿。 大哥，能不能告诉我，导致你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？ 沈秋颇为好奇地笑起来。 虽然你承不承认，对我和崇光都没什么影响。 这个吗？暂时不想说。你可以等崇光回来了去问他。 徐一晨回答着，一边说，一边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合同来，然后又扔给了沈秋一支钢笔。钢笔造型夸张，笔盖上还镶嵌着一块宝石。沈秋皱着眉，这笔是哪儿来的？ 笔，栾池借我的。 栾池，沈秋喃喃着这个名字， 拿起钢笔仔细端详着。笔尖上闪烁的宝石若隐若现，如果是看得久了，眼睛都忍不住有些发晕。脑海中有些奇怪的片段不断地闪烁而过。沈秋盯着这支笔，直到许一晨忍不住推了他一把，他才渐渐回过神来。 怎么了？还没睡醒吗？ 许一晨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 不是，只是突然想起了一些事情。 沈秋笑了笑， 这支笔可以给我吗？ 无所谓啊，反正不是我的。 许一晨耸耸肩，然而他的口气虽然轻松，眼睛却紧紧盯着沈秋，似乎有什么话要说。 怎么了？ 沈秋问。 算了，没什么。 许一晨终究是没有开口。离开许一晨的办公室，沈秋握着那支钢笔进了自己的办公室。其实他现在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业务要处理，可是不去他自己的办公室，他也不知道该去哪里。他的房间在许一晨的旁边，陈设十分简单，只有窗台上的绿植是精心搭配摆放过的。不必说，那是许崇光的手笔。如今这些植物因为缺乏打理，如野草般肆意生长，茂密得很。沈秋坐在椅子上，轻轻揉了揉眉心。最近他总觉得自己用脑过度，头疼得厉害。他给许崇然打电话，许崇然没有开机，不知道在搞些什么。房里阳光正好，沈秋迷迷糊糊地研究着手里的钢笔，很快睡着了。他又做梦了，梦见在精神病院的时候，只是这一次梦一点也不像噩梦。他精疲力竭地躺在房间里，眼泪顺着眼角流下去。他很累，累到恨不得自己昏过去，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。那种痛苦让人生不如死。沈秋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。房间的大门被打开，穿着白衣的护工眼神冷漠地看着他。 沈秋，有人来看你了。 那些护工并不是专门的医护人员，不过是社会上招聘的普通劳动力，经过简单的培训就开始上岗，大多是粗壮的农妇，身材健硕，力量很大。沈秋曾经试图制服一个看起来消瘦一些的，却只落了个被电击的下场。有可能来探望他的只会是栾池。沈秋被带到小房间里，栾池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。他的口袋里插着一支镶嵌宝石的钢笔，看起来有些刺眼。 沈秋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已经在想办法了。 栾池焦虑的声音传来。 我受不了了，栾池，我真的快受不了了。 沈秋一边说一边哭。 他们折磨我，我觉得我真的快疯了。他们折磨我，我觉得我真的快疯了。我昨天梦见妈妈，她说要带我走， 儿要死了，栾池。 他近乎崩溃地啜泣着，有点歇斯底里。他一边抹眼泪，一边抬头看他， 却不知为何，他有瞬间的恍惚， 仿佛栾池的嘴角 竟然有一丝笑容，只是那笑容转瞬即逝，他想自己一定是眼花了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别瞎说，阿姨不会那样做的，她希望你好好活下去。 栾池叹了一口气， 我前几天看书上说，人类遇到刺激性的事情而疯掉，其实是一种应激的自我保护。当痛苦超过人所能承受的范围，大脑就会通过一些方式让心灵回避这些伤害。你做那样的梦，一定是因为你太痛苦了。应激反应， 沈秋重复着这个词，眼睛一亮，抬起头来看看栾池， 怎么才能触发这样的应激反应？我现在真的受够了，我宁愿疯掉，也不想再这样下去了。 沈秋激动得全身发抖，他真的太难受了，在这里的每一天都让他觉得度日如年。 你真的受不了了吗？ 栾池定定地看着沈秋， 受不了到即使疯了也无所谓。 沈秋犹豫了片刻，才点点头。他哭得一塌糊涂，从未有过的难堪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他真的是太痛苦了。 如果是这样，我来帮你想想办法。沈总，沈总， 有人在叫他。沈秋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正紧紧攥着秘书小姐的手，他力气极大，把指甲都捏白了。 沈总，你没事吧？秘书小姐小心翼翼地问，似乎有点心有余悸。没事。 沈秋掩饰一下自己方才瞬间掠过的惊恐表情，轻声地说着，意识到自己在沈氏的办公室里，那只镶嵌着宝石的钢笔静静地躺在他的桌子上。 几点了？沈秋迷迷糊糊地问着，自己低头看了一眼， 已经是中午12:20了。 算了，我现在还不饿，等需要的时候会叫你的。好嘞，沈总，你要是有什么事的话可以打内线找我。 曲一晨的秘书笑了笑，转身离开了。沈秋用手捂住自己的脸，回忆着方才的梦， 那个梦那么真实，细节那么生动，简直像是曾经发生过一样。可他仔细想想，在记忆里根本找不到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，确切地说，当初在医院里的许多事情他都有些模糊了， 现在回想起来竟然什么也记不得了。他犹豫了片刻，决定打电话给许崇然。这一次许崇然开了机。 你在哪里？有点事要问你。 现在吗？恐怕不太方便。我在峰山，身边都是警察。 沈秋愣了愣， 怎么了？ 陈碧如失踪了。 秦城城郊有一座峰山，因为依山傍海，山势险峻，在当地算是极有名气的旅游胜地。冬日严寒，山上很冷，几乎没有游人。沈秋一路开车上去，到了情人崖。情人崖是峰山上的一处景点，和普通景点并没有太大差别，一段杜撰的爱情故事，一条挂满铜锁的锁桥，一些兜售铜锁的小商贩，只是最近天冷，连商贩都没有了。情人崖边只有一辆空车，一些黄线和一群穿着制服的警察。沈秋下了车，许崇然皱着眉头走了过来。 什么情况？ 今天山上有人报警，说是情人崖这边有辆空车，怕是有人轻生。警察过来以后，发现是陈碧柔的车，车里还有一把枪，塞满了子弹。从交警那边的监控录像来看，陈碧柔昨天晚上是要去许家的，却在半路停车。随后他接了个电话，又开到这里来。目前不知道他是跳下去了，还是被人推下去了，还是躲在别的什么地方。沈秋的嘴角勾起一丝冷笑。 陈碧柔如果会自杀，她就不是那个逼死我妈，还想逼疯我的女人了。 目前看来，警方也是倾向于他杀的。他接的那个电话已经调出来了，就来自这附近不远的一处公共电话亭。应该是有人把他引到山上来，再进行杀害或者绑架。可是山上没有摄像头，不知道是谁干的。许崇然补充着。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？ 沈秋继续问着。李局说这事蹊跷，让我过来帮忙看看。说实在的，除了心理学，破案不是我的强项。现在没有尸体，我也做不了什么推理。 不，你已经有你的结论了，只是不想告诉我。 沈秋抬着头看着许崇然。是啊，其实如果不是你主动打电话给我，我也不准备和你见面了。许崇然转过头去看着不远处警察忙碌的身影。既然你不想见我，那么我们确实应该少见面。我有种感觉，沈秋，事情很快就要解决了。等这件事情解决了，我会把许崇光还给你。从此以后，你就再也不用见到我了。 没想到许崇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，沈秋微微一怔，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回应。 他知道自己对许崇然十分不公平，但他既然没办法把他当作许崇光，也没办法接受他对栾池的推理。如果没有这些波折，他们之间也许一辈子也不会碰到。 沈秋会一直看到一个完美而温柔的许崇光度过安定而浪漫的一生。 许崇光，过来看看，我们的人发现了一个脚印。 李珏喊了一声，许崇然应声走过去，沈秋也跟了过去。只见一块石头上突兀地显出四分之一个脚印来，一个警察正蹲在地上仔细地对脚印进行测量。 成年男性，身高180公分左右，右撇子，手中有重物。 许崇然低头看了一眼，声音顿了顿，他蹲下来指向一块泥土，那里有一块明显的方形凹陷。 这里是高跟鞋后跟踩出来的吧？ 沈秋转头看着他。 别这么看着我啊，这不是我随便编的，现在的侦破技术非常的先进了，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不光是我，李局10年前就可以了。 许崇然面无表情地对沈秋说。李局一脸兴奋地看着许崇然，并没有听出这里面的阴阳怪气，只沉浸在找到线索的喜悦里。 昨天凌晨刚刚下过雨，这个脚印是新鲜的，从痕迹看得出来他曾经挣扎过， 周围没有发现尸体和轮胎印，我们可以大胆推测，陈碧柔可能还活着。虽然更有可能是被丢进海里了，不过我不得不说，你的猜测确实有一定可能性。 许崇然笑了笑。 真丢海里了，现在肯定能发现尸体的，有洋流啊，尸体一般会被冲到周围的海岸上。 崇光，我真的有这种预感，陈碧柔还活着。 李局的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色，丝毫不像刚才唉声叹气的样子，就连在场的其他人表情也松弛了许多。

盛开的玉兰花播散了海上，海上的迷雾带来了春天，春天的光华。 成分是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，冬天来了。